山与弓箭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家举杯，丰收岁月添家货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家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鲁马。

凝聚那呼唤我的一片绿荫。雪山黄蓉，带